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韩国的平昌。为了迎接冬奥会的来到呢，韩国两大基建项目投入使用，一是仁川机场的2号航站楼，另外是一条奥运高铁。奥运提升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平昌奥运会中再次体现出来。然后我们来关注正在底特律举行的北美车展。传统汽车业与互联网高科技行业原本是两个圈子，而今日的发展呢，却越来越融合为一个圈了。面对着互联网高科技行业的入侵，北美车展能不能够保持住行业老大地位呢？好，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计时。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上个周末，韩国仁川机场2航站楼正式启动了。这个航站楼总面积达到了38万平方米，地下两层，地上五层，年均旅客吞吐量可达1800万人次。韩国方面表示，这是为了给参加平昌冬奥会的外国选手以及相关人士提供方便，于是决定呢，在冬奥会的选手村开村之前启用这个2航站楼。那么启用之后呢，仁川机场年均客运吞吐量以及货邮吞吐量将可以分别达到7200万人次以及500万吨，有望成为东北亚的枢纽机场。好了，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去关注。 据了解，新建成的仁川机场2号航站楼总面积达到38.43万平方米，建筑由地下两层、地上五层构成。投入使用后，预计整个仁川机场年均客运吞吐量将由现有的5400万人次提高到7200万人次，货运吞吐量也将由现有的450万吨增加到580万吨。新建成的2号航站楼是大韩航空、荷兰皇家航空、法国航空以及达美航空4家天合联盟成员的专用航站楼。1月18号起，乘坐这4家航空公司班机的乘客都从2号航站楼起飞和抵达。韩亚航空等其余航空公司继续使用1号航站楼。仁川机场方面介绍，新建成的2号航站楼拥有更宽敞的旅客候机区、安检区以及更多的转机柜台，在入境安检等效率上也有较大提升，环保减排方面也有专门设计。据报道，投入使用后，仁川机场2号航站楼将进一步扩建，到2023年完工时，包括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以及南方航空公司在内的所有天合联盟成员都将迁往2号航站楼运营。 为了迎接冬奥会，除了启用了新的机场航站楼之外呢，新的冬奥高铁也开通了，这是韩国的京江线高铁。在冬季奥运会举行期间，从首尔或是从仁川国际机场前往比赛的举行地江原道的平昌，最佳方式呢，就是乘坐这条高铁。好，我们来听报道。 站在江陵高铁站外，能听到电焊的声音和乒乒乓乓的敲打声。工作人员还在抓紧这最后40多个小时为车站启用做着准备。来到月台，正好有正在试运行的火车缓缓进站，也让我们近距离地看到了这个大家伙。韩国高铁正式运行后，每天会从首尔发车，途经平昌、真富等站，终点设为江陵，共10站。因为冬奥会而来到韩国的人，可以从仁川机场直接坐高铁去参加或者观看比赛了。 因为韩国高速列车还没有正式通车，我们比很多韩国人还更早领略到这辆列车的庐山真面目。而在这里呢，我要提供给大家一个信息，如果大家去平昌看雪上比赛的话，千万不要在平昌站下车，因为那里离阿尔卑西亚雪上中心呢还有40分钟的路程呢。大家最好在真富站下车，那里就有10分钟的路程。 韩国高铁的时速可达300公里，从起点到终点一共只需要114分钟，票价为27600韩元，相当于人民币168元。奥运期间因为乘客流量加大，每日高铁的发车班次将由36次增加到51次。同时韩国高铁工作人员还会提供一些赛事信息服务。 개통이후에올림픽전에는이제여기강릉은빙상경기개최지입니다그래서빙상경기 我们知道江陵的冰上比赛比较多，而雪上项目大多在平昌进行，这些信息我们都会通知前去观赛的乘客，当然我们也会及时播报赛事信息。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继续收听。上个周末，一年一度的北美车展又来了。在汽车圈里，人们更习惯称它为底特律车展。算起来，这可能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车展了。在1899年，现代汽车业刚刚萌芽的时候，底特律车展便开始展出了。不过呢，当时的第一届车展只展出了2台电动车和2台机动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本届的底特律车展，来看看有哪些亮点，来与观众们分享。 这个车牌呢看起来普通啊，但是很有意思的呢，它是一个电子车牌。当你买了车以后呢，通过这个远程的向这个车辆管理所注册一下，立刻呢它就会显示出你的车牌号，成为你的这个车牌。 So in effect,This becomes a screen that's on the exterior of your vehicle. It's connected with telematics and other third-party applications such as parking or toll booths. 我们都知道，在寸土寸金的纽约呢，停车是非常贵的，有可能一两个小时呢就要人民币好几百块钱。但是如果你拿出很少的一部分钱给这家公司，它就能帮你搞定停车、修理，甚至洗车、加油种种事情。 So in Manhattan, for a consumer model, for $379 a month, a valet will come pick up a client's car, put it in one of our garages, and then whenever they need it through our application, we'll deliver the car to them, and when we're done, we'll pick it back up and put it in one of our garages. They can track the whole movement through our mobile app. 在本届北美车展上，像这样围绕汽车提供服务的参展商越来越多。比如戴姆勒公司这次就展出了很多有关智能城市的内容。研发人员表示，奔驰的自动驾驶系统有望近期在某个城市，在智慧城市的框架下真正实现无人驾驶。 今年的北美车展也恰逢底特律呢是大雪纷飞，但是尽管如此，依然阻挡不了数十家顶级车商和来自全球各地5000多名媒体的热情。被称为是汽车界的奥斯卡的北美车展如火如荼的在底特律正在进行当中。除了各种新车发布之外呢，组织方也在千方百计的聚焦自动驾驶等等创新的议题。这可能也是压力之后的结果，因为呢，就在前不久，在拉斯维加斯举行了全球消费电子展，在电子展上展出了各种的黑科技，也包括了不少用于驾驶方面的黑科技。那么相比之下呢，北美车展重心依然是传统汽车上。但是今年的北美车展也把很多精力放在了未来的自动驾驶上。比如他们就特意邀请了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女士发表演讲，大谈自动驾驶的好处，表明了美国政府对于开拓自动驾驶技术的信心和肯定。赵小兰在现场宣布了美国政府会在今年夏天发布新的自动驾驶汽车指南，将自动驾驶的范围扩大到了公共汽车、地铁等等公交系统以及其他运输工具，旨在为早日实现无人驾驶扫清障碍。 而像通用以及福特等等汽车巨头呢，总部就设在底特律。他们早已经认识到了汽车行业的大势所趋，加大了在自动驾驶以及新能源的投入。比如福特在本次车展上就宣布投入110亿美元开发电动车以及混合动力汽车，而通用呢也宣布他们准备在2019年投放量产的无人驾驶汽车用于公共的网约车服务，这会是美国首款量产的无人驾驶汽车。在北美车展，人们能够感到转变的力量，同时呢，也能感到主办方有一种强烈的意愿，让北美车展在未来继续保持全球顶级汽车盛会的桂冠。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刚刚过去的一年当中，英国的整体房价呢上涨放缓。英国抵押贷款业者 Nationwide 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英国房价上涨大约是近 3% 左右，上涨的速度较2016年的近 5% 有所放缓。而房价最高的伦敦地区呢，也是房价最为疲软的地方，价格还下跌了 0.5%。 好，我们来听报道。 自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以来，英国的房价就一路暴涨，但是2017年年底的数据显示，英国住房市场终于逐渐趋于平静。根据英国哈利法克斯银行的数据显示，2016年的英国房价上涨了 6.5%， 而去年则仅上涨了 2.7%， 这是自2012年以来的最低涨幅。 We're in the suburb of Richmond on the southwest fringes of London along the River Thames.It ranks third highest amongst places that have had to reduce their prices. According to Zoopla, half the houses on the market here have lowered their price. And it's not just small change. The average reduction is $117,000. That works out to be a discount of 8%. Both vendors, who need to sell are beginning to drop prices, and buyers are very cautious. This is bringing the market down. 分析师预计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之后，英镑贬值导致了家庭消费商品成本的上升，削弱了家庭的预算。英国对出租房屋的新规定也给消费者贷款购房带来了下行压力。 And certainly a lot of the evidence, from central London in particular is that some of the really high-flying areas, Chelsea, Knightsbridge, etc. have seen quite significant dips in the values of property there. 业内人士称，许多购房人士的收入受到通货膨胀的挤压，这种情况也间接拖累了房价。但同时，英国住房短缺问题仍然存在，2018年住房需求依然旺盛。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最近，联合国相关的人口机构给出了一份世界各国的人口状况报告。众所周知，新加坡呢是一个城市规模的国家。那么，在这样一种特殊规模的国家里，人口状况是怎么样的呢？新加坡媒体也是格外关注自己的状况。好，我们一起来听新加坡新传媒电台的记者曾生莲来给大家做介绍。 我们新加坡是个小国，土地面积只有500多平方公里。联合国报告指我国人口目前有571万人，到了2030年预计将达到634万人。联合国在2017年世界人口老化报告透露以上的数据。这份报告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这个部门的人口小组经常就人口数量以及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率等变化进行研究。联合国上一次发表这个报告是在两年前，数据包含我国在不同时间点的总人口，以及其中15岁以下者和65岁岁及以上年长者的人数。今年总人口是571万人，15岁以下有85万5千人，65岁及以上有88万6千人。到了2030年，总人口预计是634万人，15岁以下有80万6千人，65岁及以上有180万人。 到了2050年，总人口预计是658万人，15岁以下有72万2千人，65岁及以上有308万人。这意味着13年后年长者将占我国总人口的 28%， 而33年之后我国近一半的人口都会是65岁或以上的年长者。专家指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情况将在明年进入分水岭，到时65岁以上年长者的人数将首次和15岁以下的人数一样多，本地人也会更加长寿，未来男女寿命都增加5年左右。在2010年到2015年出世的国人，男女的预计寿命分别是 80.1 岁和84.5岁，不过35年后在2045年到2050年出世的新加坡人，男女的预计寿命将增加到 85.6 岁和 89.3 岁。报告指出，我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将从2015年的40岁增加到2030年的47岁。到了2050年，我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是 52.8 岁。此外，在2015年，每100名年龄介于20岁到64岁的成年国人，需要赡养大约50名小孩或老人。但是到了2050年，每100名成年国人会需要赡养大约95名小孩或者是老人，比例几乎是达到1:1，担子加重许多。年长人口增加是环球的趋势，联合国预计在今年到2050年之间，全世界的国家60岁或以上人口都会显著增加。目前全球有9亿6200万人年龄在60岁及以上，比起1980年增加超过一倍，到了2050年这个数字也预计会继续倍增到21亿人。此外，发展中区域的年长人口增长的速度比发展区域来得快，到了2050年 79% 的60岁或以上的人口都会来自发展中区域，其中增长最快的会在非洲，年长者人口翻三倍到2亿2600万人。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在上个周末，加拿大环境部发布了一份最新的天气预告，来预警该国的民众，多伦多将会迎来119年来的最冷冬天，气温呢将降至-22°C。为此，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前的一些室外活动呢也是被迫取消，多地的交通受阻，像多伦多市的机场更是因为天气问题呢常常造成航班的延误问题。摄影记者呢也是拍下了在低温之下被冰封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有人说呢从照片来看的确是浪漫而又美丽的，走进现实中你就会发现严寒呢是非常冷酷的。最近许多加拿大网友就为两位该国的好心人的行为纷纷点赞，那么他们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的报道。 珍妮佛·艾文斯和穆哈默·法奇是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两位居民，他们两个人原来并不认识，但是在今年冬天最寒冷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联手进行的一项慈善举动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最近两天，詹妮弗·艾文斯和穆哈默·法奇慷慨解囊，自己出钱租酒店的房间，已经让将近20名无家可归的人能够逃脱严寒，住进了酒店。整件事起源于一条推特。最近几天，多伦多和加拿大其他许多地区一样，正在遭受历史上少有的严寒。多伦多的社会援助机构 多伦多预防毒品过量学会通过推特发了一条消息说，多伦多市的紧急庇护所已经没有床位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无处可去，正在寻找可以避寒的住处。珍妮弗·艾文斯长期来一直在担忧多伦多无家可归者的处境，在看到这条推特后，他马上决定要进行帮助。 People could freeze out here 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we live in one of the wealthiest cities on the planet. And if we cannot take care of the people who can't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who will? 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我一看到这条推特，就感到要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天气这么冷，在室外很快就会被冻僵。”多伦多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要是我们都不能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谁还能帮助他们呢？他立即给几个朋友打电话，希望知道是不是有人愿意和他合作，一起来进行这一善举。结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很快就接到了穆哈默·法奇发来的信息，表示愿意和他合作。穆哈默·法奇原籍黎巴嫩，在18年前移民到了加拿大，现在他在多伦多市拥有一家中东食品连锁公司。他表示，当年当他刚刚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很多人都对他进行了帮助，才使他在这里站住了脚，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觉得现在是回报社会的时候了。法奇说，一听到有人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还没有住处，他愿意和艾文斯一起出钱，而且他提出愿意租更多的房间。截止到1月1日的晚上，他们两个人已经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让18个人住进了酒店房间。法奇说，用帮助别人来开始新的一年很不错。艾文斯和法奇表示，在他们帮助的人当中，包括一名怀孕妇女和她的配偶，他们原来一直在一个广场外的热气出口的地方取暖，现在终于住进了暖和的房间。他们说，有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出于多种原因不愿意去庇护所，上述这对夫妇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等待孩子的出生，带有很多东西，担心住进庇护所后会遇到的各种情况。多伦多市政府发表声明说，实际上多伦多市的紧急庇护所里还是有床位的，而且最近刚刚开设了新的点，在一个展览中心里面开辟了临时庇护所，新增加了接近40张床位。但是詹妮弗·艾文斯和穆哈默·法奇表示，他们会让自己所帮助的人先在酒店里继续住下去，虽然还不知道会给他们租房租到什么时间，但在这样寒冷的气候中，他们有义务帮助这些人。 人类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气候变化以及各种极端天气给生活带来的压力。最近，来自中国的乔女基金会宣布，他们将会出资1亿人民币成立专项基金，支持联合国的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计划。好，我们来听报道。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与北京乔女公益基金会的联合行动计划，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第4届东西方慈善论坛领袖峰会上正式启动。在未来5年内，乔计划将首期共提供8500万人民币，约合1350万美元的赠款。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为此次峰会发来贺信，欢迎乔计划的启动。他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重视私营部门、慈善机构和民间组织的重要作用，将加强与其合作，助力办好2019年气候峰会，并且共同推动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自主应对气候变化，并发挥引领作用，进一步加大南南气候合作，并获得更多成果。联合国秘书长南南合作特使、联合国南南办主任霍尔赫·切迪克在发布会上强调，乔计划将会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桥梁，增进气候合作伙伴关系，支持南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加强自然保护。他指出，乔计划秉持着联合国对气候行动与合作的关注，并将助力实施秘书长的气候变化推动战略。